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这一周呢是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给大家讲解相关的英文新闻。我们今天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are you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那感不感兴趣看电影呢？那说起来电影这个词，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cinema 这个词， 对吧？ Theater 也知道，然后 film movie 也知道，但是如果说展映这个词动词，谁知道呢？估计好多人不知道了。它就是播放在大屏幕上。那这个单词呢是 screen， 及物动词。 screen 这个单词呢，名词大家都比较清楚，就是屏幕。那么当动词来讲，就是展映的意思。 嗯， 啊，这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第一个。 就是说，一个电影， 嗯 ，a film is screened， 就是说，它这个电影啊，被投放到了大屏幕上。 对，所以呢，这个展映这个词就是 screen， 动词，及物动词。好，接下来提到电影节呢，就不得不提到各种的奖项。那么什么什么奖，比如说北京电影节它有一个天坛奖啊，这个奖用哪个词呢？哎，有些同学说不是用 prize 啊，其实奖用 award，A-W-A-R-D。Prize 是指比如说一等奖二等奖，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你可以说 first prize， second prize， top prize。 那么我们知道每次电影节呢都会有很多奖项颁发啊，那么一个奖项就是 the award， 比如说 the 天坛 award 就是指天坛奖。 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有些这个选送的电影啊，就是他提交了说我们把它交到电影节，然后呢由电影节呢去评。那这个提交的电影名词叫 submission， submit是它的动词。 对， 我们经常在网站上面看到让我们注册会员信息啊，最后一个按钮就是 submit， 没错， 就是让你提交所有你填过的这一些信息。 没错， 提交这个动词就是 submit。 那么今天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是 submission。 对，好，接下来呢提交送去征得各种奖项，它有一个介词的短语叫做 in contention for something。待会儿大家会听到这么一个句子， Among the 15 in contention for the top prize are domestic productions。 所以在15个去角逐一等奖的片子之中那就是 15 in contention for the top prize。 所以 in contention for 这个词组希望大家记住。最后一个呢就是句子中出现的 productions， 是制片它的名词形式呢就是表示所制出的制作出来的文艺作品，有可能是声音的，有可能是影像的，也有可能就是电影的声多媒体的都可以。 productions 动词 produce。 那么 producer 是制片人和制片公司的意思。好，那么关于这个电影节的一些生词预习咱们就到这儿，下面呢我来给大家读一下电影节这则新闻。 好，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pens mid-April. During the week-long event, 328 films will be screened. Nearly 100 different event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with the goal this year to try to lure younger people into the theaters for screenings of domestic Chinese language films. A total of 15 film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the 10 Tan Award. they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more than 650 submissions from 71 countries and regions. Among the 15 in contention for the top prize are the domestic productions Hold Your Hands and Operation Red Sea. 好的，我们现在开始讲解一下新闻的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pens mid-April. 4月中旬，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在北京举行了。 During the week-long event, 328 films will be screened. 在这长达一周的活动中，有328部电影将会展映。 Nearly 100 different event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with the goal this year to try to lure younger people into the theaters for screenings of domestic Chinese language films. 听起来在这一周有很多活动会举行啊。Nearly 100 different events, 有100个不同的 events, 就是不同的活动会在北京围绕电影节举行。 然后呢，今年的目标呢，其实是尽量的吸引年轻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中文这种语言的电影。 So to lure younger people into the theaters for screenings of domestic Chinese language films. 这个 lure 是什么意思啊 ？L-U-R-E， 对，就是吸引的意思。Lure somebody into somewhere， 把某个人吸引到某个地方哈。 对， 这里是把年轻人吸引到影院 Lure younger people into the theaters for screenings of domestic Chinese language films. 也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国产电影。 A total of 15 film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the Tiantan Award. 那么在电影节上呢，会有一个奖项叫天坛奖 The Tiantan Award. A total of 15 film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the Tiantan Award. 是说有15部电影获得了天坛奖，还是说有15部电影成为了天坛奖的候选电影呢？ 这是后者。那 shortlisted 就是通过精选之后缩小了范围，定下了15部片子参加最终的天坛奖项角逐。 They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more than 650 submissions from 71 countries and regions. 那选送的这个片子呢，是来自于71个国家和地区所提交的650部影片。 Among the 15 in contention for the top prize are the domestic productions Hold Your Hands and Operation Red Sea. 在15部争夺最高奖项的片子之中呢，是国产的影片，其中有两部叫做《牵你的手》和《红海行动》这两部片子，我觉得挺期待的。好，那我们分句讲解完成之后呢，咱们再来听一遍整个的新闻。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pens mid-April. During the week-long event,328 films will be screened. Nearly 100 different event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with the goal this year to try to lure younger people into the theaters for screenings of domestic Chinese language films. A total of 15 films have been shortlisted for the Tiantan Award. They have been selected from more than 650 submissions from 71 countries and regions. Among the 15 in contention for the top prize are the domestic productions Hold Your Hands and Operation Red Sea. 好的，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今天有关于北京国际电影节介绍的这一篇新闻给讲解完了。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来看几篇有关于本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英文新闻。那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讲解了北京电影节的一个概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找一篇难度更高的相关新闻来给大家解析一下，还是有关于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r BJIFF, has taken place at the Beijing Yanqi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ome 25 miles away from downtown Beijing. The event will be held from April the 15th to April the 22nd, and will consist of seven major parts, including the Tiantan Award selection, the opening ceremony,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the Theme Forum, the Film Market, the Film Carnival, and the Closing and Award Ceremony. The jury of the 8th Tiantan Award is composed of Wong Kar-wai,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 Duan Yihong, John A.P. Kazmarek, Jonathan Mosto, Ruben Osterlund, and Shu Qi.The competition department received 659 entries from 71 countries with 156 films ultimately shortlisted for the competition.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呢，可以说这个信息更加详细了。同时呢，它也列出来之前我们上半场所用到过的一些词啊。那现在我们来分别来逐句的给大家讲一讲。第一部分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r BJIFF has taken place at the Beijing Yanqi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这里有一个开幕式 The opening ceremony 就是好多大的活动都会用到这个词开幕式，所以呢，这个固定搭配的用法希望大家能记下来 opening ceremony。 那么在这一段里边呢，还用到了闭幕式这个词啊，是 closing ceremony。 那还有一个是颁奖典礼，闭幕与颁奖典礼是放在一起的，叫 closing and awards ceremony。 好，关于 ceremony 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ceremony。 那再来呢，这里边也有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地点的词，叫雁西湖啊，雁栖 Lake， 在北京的同学呢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名称。雁栖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那它的全称呢叫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就是会议与展览啊，就是 convention 就是会议的意思， exhibition 是展览，那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就是国际会展中心。那我如果说在好多城市都有会展中心是吧，那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词，就是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嗯， 那么他说这个雁西湖呢，对于其他地区的读者来讲，他就不知道到底位于什么地方，然后紧接着他补充解释说 Some 25 miles away from downtown Beijing， 也就是说大约离市中心北京市中心距离是25英里。好，那么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了，英里是什么国家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距离单位啊？ 美国吧， 美国用的比较多、 哎、英里是美国用的比较多一些， 没错、 哎、miles、 miles 它比公里要长，那么它的这个受众呢、嗯、很显然就是英国，它的这个和美国的这个读者他对于 miles 是比较熟悉的。The event will be held from 一个日期 to 另一个日期，这个结构我觉得在你叙述一个事情的时候会经常用到这个句型啊，被举行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be held 就用它啊。那他说是从 April the 15th to April the 22nd 啊，从4月15到22号，可以看出来就是七天的时间。那么它包括什么什么东西用的一个词叫 consist of， 好多同学认为 consist of 一定要用被动语态， be consisted of 其实错了，直接就可以用主动语态包括。那么在这个介绍中呢，他说it will consist of seven major parts 啊，包括七个大部分。 including 天坛 Award Selection, 这个简单了，天坛 Award 就是天坛奖的选拔。The Opening Ceremony, 开幕式。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北京的这个电影广角。Panorama 呢，它是一个摄影的时候的一个专属的名词。就是广角的意思。 Panorama, 这个给大家拼写一下，就是P-A-N-O-R-A-M-A。 没错。 Panorama, 你看四个音节，就是很简单的。 对，符合它的读音规则。 P-A-N-O-R-A-M-A。 对 ,panorama, 大家在照毕业照的时候，就是这一大排啊，三四十个人都放到这个大照片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摄影师所选取的这个角度呢，就是 panoramic view, panorama, panoramic。 它是全景的一个视角。 对，就是特别宽。 对。 啊，那这里边呢，北京 film panorama, 它都用的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北京电影。广角 然后其实这个单词也可以用在很多句子中，比如说 the panorama of a city, 对， 一个城市的全景图， 没错， 全景画。 好，这个 panorama panoramic 这个词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掌握。接下来呢，他说这七个主要活动中呢，还包括 the theme forum 主题论坛啊 ，theme T H E M E forum F O R U M。主题论坛 The Film Market 电影集市就是它会有在电影节的时候会有影片的买卖，比如说英国的或者哪一个电影公司买了一个电影的版权，拿到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地区去播放这就是在 Film Market 这个环节上去做。 The Film Carnival 电影嘉年华这也是一个就是庆典的意思， Carnival 是庆典的意思它的嘉年华的这个音译就是和 carnival 比较贴近And the closing and award ceremony 一共呢就是这些主要的构成部分。 The jury of the 8th Tiantan Award is composed of 后边一堆人名 Jury J-U-R-Y 就是评委会的意思，评审团的意思。 很多大赛的评委就是 jury 对了然后他说这个第八届天坛奖的评委 is composed of 这个 be composed of something 就是组成是由什么什么组成的 对 比如说the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three people 这个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成的 没错 记着这一定是一个 be 动词在前面的 is composed 它是一个被动语态 没错 它是被组成了什么东西被组成了 it is composed of 后面加的是 组成的部分， 组成的部分内容是什么？对， 好，然后他就列了一个 Wong Kar-wai,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 说这个 Wong 这个人呢，他是评委的主席。然后呢，段奕宏、Jan A.P. 然后就这几个人之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舒淇，安的舒淇。舒淇也是一个挺有名的演员。The competition department received 659 entries. 这个 submissions 之前我们学了就是提交的影片，这里又学了一个词叫做 entries, E-N-T-R-Y, 复数名词把 Y 去掉加 I-E-S, entries, 就是进入到入选的。这些影片叫 entries 那他说这个竞选部门呢接收到了659个入选的片子就是提交进来的进入到选择范围的片子 from 71 countries with 156 films ultimately shortlisted 最后呢有这么多的片子是通过精选挑选之后最后参加角逐 for the competition好，那我们第二个版本同一件事情的新闻，我们也给大家逐句念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一个新闻整块再给大家读一遍，请大家听好。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8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has taken place at the Beijing Yangtze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some 25 miles away from downtown Beijing. The event will be held from April the 15th to April the 22nd and will consist of 7 major parts, including the Tiantan Award selection, the opening ceremony, the Beijing Film Panorama, the Theme Forum, the Film Market, the Film Carnival, and the closing and award ceremony. The jury of the 8th Tiantan Award is composed of Wang Kawai, the president of the jury,Duan Yihong, Jen A.P. Kasmarek, Jonathan Mosto, Ruben Austerland, and Shu Qi. The competition department received 659 entries from 71 countries, with 156 films ultimately shortlisted for the competition. 好的，读完了，那么我们就把这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重大奖项的评委给介绍完了。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阅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再复习一下今天所学内容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组和词汇。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展映这个词的动词，谁还记得呢？ 大家记得吗？就是电影被投射到一个大屏幕上，屏幕就是那个动词了。 没错 ，screen 啊。 好，通常会用被动的语态啊，比如说20部电影将在本次电影节展映，这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20 films will be screened during this film festival。 没错。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国产影片，大家能觉得应该用哪个词吗？ Domestic, 对了 domestic films. 嗯哼，国产制作的影片，如果要强调这个制作的呢，应该用哪个词呢？ 就是 domestic productions, 就是在就是制作都是在国内的。 嗯，那提交到电影节、选送到电影节的片子，名词有两个词，谁还记得是什么呢？一个是 S 开头的，叫 submissions, 非常好。还有一个是 E 开头的 entries。 嗯，对。 好，那如果说是通过精选啊，从一大堆里边逐渐缩小范围到很少几部片子，这有一个动词叫 shortlisted, 对，也用被动的。 你看这个 list 是列表列出来的意思，然后 shortlisted 就是把一小部分给列出来。 好，那我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通过人事部的招聘有三位最终定下的候选人啊，这是要用 shortlist 这个动词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Three shortlisted candidates are reported by the HR department. 好，再说一遍这个句子哈 ，Three shortlisted candidates are reported by the HR department. 就是最终的候选名单。 对了，就是候选名单呢，而且是由人事部提交的。 没错。 那我要再让大家造一个句子，从三个精选出来的这个候选人之间，最后我们录用一个，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We will recruit only one person from the shortlisted candidates。 没错。好，那现在谁还记得会展中心英文怎么说呢？ 会展中心啊。 对，是不是雁栖湖会展中心吗？ 嗯，想起来了，是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没错， 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就是雁栖 Lak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 好，那么再来，开幕式英文是什么呢 ？Opening Ceremony。 闭幕式呢 ？Closing Ceremony。 颁奖仪式呢 ？The Awards Ceremony。 不错。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关于电影节呢，学了不少的单词，希望这些单词呢，大家能够常常的复习，一直到自己能够掌握住为止。 没错，也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以及相关的英文新闻，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学好英语，开拓视野，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